自林俊杰的《背对背拥抱》。现在想起来啊，我们这一波第一批老去的90后还是很幸运的啊，在我们最好的年纪遇到了最好的周杰伦、SHE、潘玮柏、蔡依林以及林俊杰。那这首歌讲的呢，不就是两个人有了争吵和误会，但是心里依然在乎对方的故事吗？在感情当中啊，大家要学会珍惜，好好沟通，不要让误会毁掉了幸福。许茹芸带来的《独角戏》。许茹芸的独角戏，下面要听到的这首啊，是来自我们的雨神萧敬腾的《王妃》。《王妃》这首歌呢，可以说是唱出了一个男人的霸气啊！即便是带刺的玫瑰，我也不怕，我要霸占你的美。 摇晃的红酒杯，嘴唇上染着鲜血。唱的美，那些年的醉，谁忠心的跟随？充其量当个侍卫，脚下踩着玫瑰，回

陈绮贞的《送别》这首歌呢，本来就是一个经典了。而陈绮贞她的唱腔呢是更加的清清爽爽，纵然是有离别的那种愁绪，但是又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。各位好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在93年以一首《爱情鸟》一夜之间飞进了千家万户的林依轮带来的火火的歌谣。 下山了，白白的月亮爬上树梢，晚风吹云儿飘，团团心事谁知道，火火的歌谣唱得云开雾散了。出来，火火的歌谣，唱出美好心愿。 最近关于林依轮的音乐讨论的比较少，但是关于他的儿子林子豪呢却讨论很多，因为他儿子参加了一档电视节目《变形记》，让他成为了大家热议的对象。大家随后就发现呢，林依轮原来是真正的低调的富豪，生活很丰足，然后家庭很幸福，更难得的是品味不俗。现在住在500平米的别墅当中，里面几乎是成了一个博物馆，墙上都挂满了当

邓丽君《但愿人长久》这首歌收录在她83年发行的诗词歌曲专辑《淡淡幽情》当中。这张专辑应该是邓丽君个人演艺事业处于巅峰时期的经典之作了，也是她亲身参与策划的一张唱片。跟其他专辑不同呢，这一张碟当中的12首歌全部都是选自宋词名作。继续来听吴克群的歌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千千千首》，收录在他08年发行的专辑《为你写诗》当中。这张专辑里的歌，所有的这个谱曲啊，包括词，都是由吴克群一手包办的。 我的话不多，不会讨好，一句我爱你都说不好。全世界想救都没解药，只有你给我微笑。该怎么去爱我没学好，太多的招式我没记牢。原来牵了手就会知道，爱情不需要讨巧，这招只有你知道。牵牵牵牵手，一直走到最后，我们开心的梦游。牵牵牵牵手，永远是这紧扣。我相信我会永远在你左右。该怎么去爱我没学好，太多的招式我没记牢。原来牵了手就会知道，爱情不需要讨巧，这招只有你知道。牵牵牵牵手，一直走到最后，我们开心的梦游。牵牵牵牵手，永远是这紧扣。我相信在你左右，牵牵牵牵手，一直走到最后，我们开心的梦游。牵牵牵牵手，永远是这紧扣。我相信我会永远在你左右。 群的《千千牵手》这一部 MV 是他自己首次担任导演的作品。接下来这一首歌特别推荐，小军特别喜欢的，来自于孙燕姿的《我的爱》，收录在他的复出专辑《Stephanie》当中。这首歌初听上去很淡，但是其实是一首很有味道的歌，也是一首虽然简单但是又深刻而且贴近人心的好的情歌作品。 这山路走得累了，去留片刻要如何取舍。去年见的美丽贝壳，心不透彻，不会懂多难得。简单的生活就能

黎明两个人的烟火，这是他主演的电影《大城小事》原声大碟里的一首歌，里面有两首，还有一首叫做《你等我》，也是由主演黎明来演唱的。动情的电影加上这一部以大城市上海为背景的广告加 MTV 式的爱情片，绝对是2004年绝配之作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要送上一首老歌，这是来自于蔡琴的《你的眼神》。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，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